Hello， 我是郁可唯。下午两点，今天的工作完成的怎样啦？打起精神，有 Music Radio 为你送上源源不断的好音乐，一起重新开启战斗模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下午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卓然，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民生资讯。热闹的春节刚结束，浪漫的情人节又来抢风头。旅游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情人节的临近，国内酒店以及相关旅游产品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预订高峰期。今年情侣们总体的出游意愿高涨，出游总人次较平时上涨了45%，其中酒店预订量猛增2.1倍，订房目的地由一线城市向周边度假区转移，景区游玩人次上涨了1.5倍。上海迪士尼、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和北京欢乐谷等主题公园成为了情人节的爆款。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2016至2017中国旅游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报告显示，青海成为了国内旅游人次同比增长最快的旅游目的地。2016年，青海省旅游接待总人次总收入呈2位数增长。去年全年，青海接待国内外游客2876.92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实现旅游总收入310.3亿元，首次突破了300亿大关，同比增长25.1%。来自故宫博物院方面的消息，今年故宫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新建外国文物馆、考古遗址博物馆和明清家具陈列馆三个展馆，到2020年实现开放面积达到85%。另外，今年的3月份，故宫内最后一部分现代建筑将会被拆除，紫禁城内将会实现全部为古建和复原建筑。据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中国边检机关今年将会分批在全国对外开放口岸，对入境我国的14至70周岁外国人留存指纹，持外交护照或者是对等互惠安排等情形的外国人可以免留指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本月11号，北京市报告一例输入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昨天，北京市农业局通报，本市刚刚完成了一次覆盖16个区家禽 H7N9 流感专项检测结果，没有发现感染情况。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现在正处于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的高发季节，市民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避免接触禽类。明天是西方情人节，恰逢工作日，北京交管部门预计当天晚上，东单、国贸、王府井和西单等传统大型商圈、石景山八角地区、通州北苑等地车流量将会较为集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鹿编辑，卓然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周一下午的2点04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状况。北京晴，11到零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哈尔滨晴，0下5到零下17度，长春多云转晴，0下4到零下17度，沈阳晴，0到零下15度，呼和浩特晴，5到零下8度，乌鲁木齐晴，0下3到零下10度，兰州多云转晴，8到零下4度，银川多云，8到零下4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个城市这一时段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5，天津213，上海43，重庆40，哈尔滨78，长春94，沈阳23，呼和浩特78，乌鲁木齐102，兰州98。 多和宝宝在一起享受亲子时光， 给宝宝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爱。伊可欣小葫芦提醒妈妈，贴心呵护，关注宝宝身心健康成长。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因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恣意听歌的每一天，惬意的午后时光，还有这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幸福感受，快意音乐Music cheer you up。 浪漫只有一点点，真心却慢慢没有变。偷偷爱你好多年，每年都没有期限。没有风度偏又偏，口袋空空也没钱。要证明能为你变金加乌鸦，我是面包你是馅，合体才会甜又甜。生个宝贝来人间，抓着我们荡秋千，是因为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now, You're my baby夏天，回首童话的双眼，我情不自禁笑腼腆。夏虫回荡着新鲜，烽火散了老板的失眠。 两个男生去争抢一个他们共同所喜欢的那个女生，两个人之间会成为好朋友吗？倪安东和陈汉典刚才带来的这首歌 You Are My Baby 哈，唱的并不是指两个男生之间的感情，而是他们俩唱给他们所共同喜欢的那个女孩。14:09，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 Music Radio 快意音乐，我是卓然，在北京跟你问好。男人帮伤得起， 醒了开始纠结，又抱怨自己。 为什么还学不会防备？ 又想他了，那感觉无心无味，又责怪自己，为什么付出了全是浪费？ 何苦要为难自己？一个人咽不下太多委屈。曾经的灿烂，曾经的绚丽，再美好也是过去。何苦要伤害自己？一个人装不下太多回忆。过往的沧桑，痛快的抹去，是男人就应该伤得起。 别郁闷了，无聊时出去走走， 别怀疑自己，做男人从来不惧伤悲。 别想他了，忘掉那是是非非，别放纵自己，放纵自己， 哭过了恨过了一笑了之。何苦要为难自己？一个人咽不下太多委屈。曾经的灿烂，曾经的旋律，再美好也是过去。何苦要伤害自己？一个人装不下太多回忆。过往的沧桑，痛快的抹去，是男人就应该伤得起。你给我坚强和勇气， 曾经的绚丽， 再美好也是过去。何苦要伤害自己？一个人装不下太多回忆。过往的沧桑，痛快的抹去，是男人就应该。 何苦要伤害自己？一个人装不下太多回忆。 过往的沧桑，痛快的抹去，是男人就应该伤得起。 任贤齐、苏永康、黄家强和梁汉文组成的男人帮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叫《伤得起》。今天上午这个星期一上班，让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伤不起呀，因为大家都非常想不务正业的赶快来看一下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的直播，对不对？不知道你是有上班偷偷的看了呢，还是准备下班的时候好好的补一下。马上要领请出的是今天上午在这个格莱美上面啊，携手 Keith Urban 带来 The Fighter 的 Carrie Underwood 这首歌 Heartbeat。 I love it when we're at a partyIn a downtown crowd, oh, but I can hear you call me baby with the music up loud. Red wine, good times, no, I don't mind bei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then there's nights like tonight that I want you to myself. And tonight I wanna drive so far, we'll only find static on the radio.Chest.

不忘更心酸。若用爱和他相处，有没有出路？未完的故事就继续说着，念念不忘。 不仅仅是爱情，然后亲情之间血浓于水，也是有一种念念不忘，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的源泉。这部电影呢，就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刘若英带来的一首《念念》。很多人非常喜欢奶茶唱歌，是因为她的歌声有非常强大的叙事能力，缓缓慢慢的，却是又植入人心。很像是我们在听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记一样。希望这个小节的歌曲可以让你感受到午后恬静与世无争的心境状态。 Bob Dylan 这首歌Skylark. Skylark, have you anything to say to me? Won't you tell me where my love can be? Is there a meadow in the mist where someone's waiting to be kissed? Skylark, have you seen a valley green?Spring, where my heart can go a journey over the shadows and the rain to a blossom covered lane, and in your lonely flight, haven't you heard the music of the night? Wonderful music, faint as the will o' the wisp, mazy as a loonSad as a gypsy serenading the moon. Oh, Skylark, I don't know if you can find these things, but my heart is riding on your wings. So if you see them anywhere, won't you lead me there? 纯粹的心，给我纯粹的模样，跑回到他们的身旁。我希望这首歌你能和我一起唱，带上你的故事和美好幻想，回到匆匆那年的时光。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会用什么等待？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世界都在变， 我是为了你存在， 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怎么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是你的梦没明 白，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什么等待？怕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纵然不言悔，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 和 Sammy 郑秀文原版的初界相比呢，张志成的这个版本哈、加入了很多 R&B 和 Soul 的这样的歌声的律动在里面，所以即便这首歌曲唱的是一种有点惶恐的主题，就是害怕感情出了界，但其实由于他的这个歌声的调味，让整首歌曲还是透露出了一种轻松惬意的味道。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今天上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中国面孔啊，有参与其中，比如说有吴亦凡呀，巩俐呀，还有包括马上请出的朗朗，朗朗和李克勤合作的《我不会唱歌》。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量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投入演唱。他漂亮这么多，他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恐怕是见琴手慷慨为我点首歌，点出你让我卖力到感情用错，但我献计错能顽强地错。你唱一首歌，连自尊都卖给你，像我，你又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了一点 Hip Hop 嘻哈的精神，然后还混合了 EDM 音乐元素。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吴亦凡的英文歌哈 July， 今天早上在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的红毯上面，吴亦凡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也表达了对 Hip Hop 的喜爱，然后也是呢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可以让世界看到华人其实也能做好这种类型的歌。林忆莲的《盛夏光年》， 骄傲的破坏，我童年的平凡，再想起那些事，我最爱让盛夏去淹了，把残酷的未来空放到光明。 这种另类电器的曲风有没有让你有一种时空交错的迷幻的感觉？挑一首最喜欢的五月天的歌曲来进行改编和翻唱，我们刚刚听到了林忆莲，她选择的是《盛夏光年》，五月天最好的一天。 未来说最好那天还没上演，你

截止到今天，由周星驰与徐克联手打造，吴亦凡、林更新等主演的电影《西游伏妖篇》票房累计突破16亿，片方今天再度曝光了舞龙版海报以及《西行的路》纪录片，完整记录了从影片的筹备策划到拍摄制作的整个过程。由梁家辉执导并且担任男主角的中国电影版《深夜食堂》已经正式开机拍摄。据了解，这部电影聚集了包括邓超、彭于晏等在内的一众实力演员，而歌手魏晨也受到了梁家辉的邀请加盟。由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当中，将于今年12月22号上映。影片由黄轩、张天爱等主演，讲述了一只能说人话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青春励志喜剧电影《老师别闹》日前宣布将于4月中旬正式上映。这部影片由贺军翔、江若琳领衔主演，讲述了一名中学教师因为梦见自己获得国际最佳导演而立下誓言要拍摄一部国际水准大片的青春追梦故事。影片《复仇者联盟三》近日爆出了开拍特辑，特辑当中，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蜘蛛侠汤姆·赫兰德、星爵克里斯·帕拉特集聚拍摄现场，首度同框。主创们透露，影片中无限宝石出现了，并且灭霸戴上了无限手套。美国队长与钢铁侠还是互不理睬，复仇者联盟沦为了徒有虚名的空壳组织。在意识到灭霸带来的巨大威胁之后，钢铁侠决心发起地球保卫战。影片将于2018年5月4号在美国上映。影片《银河护卫队二》日前爆出了首支电视宣传片，影片由詹姆斯·古恩执导，克里斯·帕拉特、佐伊·索尔达纳等主演，将于今年5月5号在北美上映。由刘恺威、王鸥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周末父母》昨天晚上正式登陆湖南卫视，迎来首播。本剧围绕职场父母这一都市新热点展开，讲述了两对年轻夫妻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两难矛盾中，最终实现爱的平衡与成长的故事。近日，美食治愈轻喜剧《亲爱的味道》继公布了陆毅和郭采洁两位主演之后，再度曝光了重要的角色信息。人气歌手炎亚纶将会加盟出演男二号林轩。目前炎亚纶已经是抵达剧组，投入拍摄工作当中。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鹿编辑，卓然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周一下午的3点04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状况。北京晴，11到零下4度，天津晴，9到0度，上海晴，13到4度，重庆阴转小雨，13到6度，西宁多云转晴，8到零下8度，拉萨多云，9到零下5度，成都阴转小雨，12到6度，昆明多云，18到5度，贵阳多云转阴，15到4度，长沙晴，17到3度，南宁晴，21到10度，广州晴，21到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这一时段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3，天津189，上海56，重庆37，西宁68，拉萨23，成都130，昆明23，贵阳39，长沙23，南宁82。 宝宝的第一次翻身、第一次长牙都饱含着妈妈的关注，而宝宝的第一次补钙就交给迪巧吧。淡奶口味保护宝宝娇嫩味蕾，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时光，还有这一刻突然涌上心头的幸福感受。快意音乐 Music Cheer You Up。 晨光去上班，结果一上午各种杂事儿完了之后呢，现在就觉得有一种乌云密布的感觉。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同感的话，那把这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送给你，排遣一下，希望你的心情可以快快的美丽起来。周一下午的3:10，欢迎来到快意音乐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卓然。赖伟峰，对话。 你走在大街上，百无聊赖，脚还不能摘，空气太坏，说话还要去猜，懒得明白，也想人间一改，甩不过来，怎么找不到地方来，有房子却像个乞丐，被熏陶炒得很烦，能到哪里 起来，生活太熙攘，没空挣扎，越夜越安静，越会害怕，低着头，日复一日，我在往前走啊，你懂吗？反正也没人听我说话，早就习惯和自己对话，要勇敢做个傻瓜。 在大街上百无聊赖，口罩还不能摘，空气太坏，说话还要去猜，懒得明白，也想眼见一改，说不过来，怎么找不到地方待，有房子却上个乞丐，流行悄悄的很烦，能到哪里，生活太熙攘，没空挣扎，越夜越安静，越会害怕，低着头，日复一日，我在往前走吗，你懂吗，反正也没人听我说话，早就习惯和自己对话，要勇敢做个傻瓜， 人来人往看过多少张脸，为了故事有个精致表面，学会反击就在一念之间，只对自己抱歉， 生活太熙攘，没空挣扎，越夜越安静，越会害怕，低着头，日复一日，我在往前走吗，你懂吗，反正也没人听我说话，早就习惯和自己对话，要勇敢做个傻瓜。 告别了赖伟峰之后，继续为你请出的是今天也是在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上面有献唱的 Alicia Keys、啊、当然除了关注他的表演之外，可能很多的人都关注到了他那个非常爆炸头的发型，真的是有颜任性啊，当然应该有很多的人也希望他换回曾经的发型吧。 Alicia Keys Back to Life。 I'm just trying to hold on to a dream. Out here lost and nothing's what it seems. I'm just trying to find where I belong. This must be the dark before the dawn. When the place that you were born. It's not where you belong. Tell me, baby, what stopped you from wearing the crown? I wanna be somebody, and I wanna go somewhere, back to life. Life, life, life, life, baby. Baby.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郭书瑶。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让是美德，星级回家团圆，勿忘行驶安全。慢是修养，减的是车速，加速的是亲情。和是礼仪，归家的急切都一样，礼让一步，心更宽。跟着音乐说走就走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你一起用行动让回家的路更美好。感谢申通德高、四种传媒、旭阳传媒、易媒介的大力支持。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渣渣，爱人的自我修养。 分手好像也 Number 9， 信，唱不完的副歌。 你记两句就够。 Number 8， 容祖儿，第100个我。 Number 7， 831无神曲五月天阿信，干了干了。 Number 6， 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Number 5， 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Number 4， 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3， 宋美龄，成都成都。 Number 2， 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1， 李玟，18。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昨日午后的2点到4点钟，除了周二下午休息之外呢，这里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陪伴你的快意音乐。听歌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来到 DJ 卓然的新浪微博来跟我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有的时候呢，爱情就像是巫婆手中的那颗毒苹果，黑的炫目美丽又令人心动向往，而你敢咬上一口吗？周笔畅，黑苹果。 摘下了翅膀，换一种爱情的重量，牺牲了飞翔，天真的向往。暗色系神秘的磁场，心甘情愿往爱里闯，就算受惩罚也当作是奖赏。写下了宿命的无常，燃烧吧，就会看见天堂。黑苹果，我的一样，让我想。 的倔强，皮肤表面微微发烫，沉淀的寂寞在释放，爱就要滋长，我拥有了信仰，写下了宿命的无常，燃烧吧，就会看见天堂。 收录在比比周笔畅2011年黑泽明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黑苹果》哈，当年这样的一个颠覆于周笔畅以往曲风的电子加摇滚结合的这首歌曲，当年也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惊艳。好，刚才的这首《黑苹果》是来自小安作曲，葛大为来填词的这样的一对啊金牌搭档，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们两个人携手为 Eva 萧亚轩共同来创作的这首《潇洒小姐》。 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得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哦， 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 揭晓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担当，不需要训练，这人就潇洒一点，我找个世界。哦哦哦哦， 我喜欢我喜欢你， 哦哦哦哦， 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潇洒小姐不爱不行。 哦哦哦哦，我喜欢我喜欢你。 甜蜜音乐盒。 欢迎来到 Miller Radio 甜蜜音乐盒，九令蔡依林和陶喆的对唱情歌今天你要嫁给我，是收录在陶喆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太美丽当中。歌词呢很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意象，描绘了恋爱到结婚的甜蜜的过程，而且呢严肃的征婚誓词也变成了很俏皮的 rap， 加上轻快的曲风呢，不但这首歌在2007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更是同年台湾地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歌曲。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我们一起来听见旋律当中的动人誓言。蔡依林、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天一生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Thank you.

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流畅的旋律，鲜明的个性，还有古巨基啊，真假声的非常灵活的运用，这首歌曲可以说具备了很多重的流行指标元素，怪不得在当年为死气沉沉的香港乐坛带来了一个很全新的气象。我们刚听到古巨基的《爱与诚》之后是 Leon and Lewis Run。 荡气回肠的一首 Run 来自 Leona Lewis。 有些歌曲呢想要去描绘城市人的种种的际遇还有悲欢离合，他们就去用一些特定的场景和空间展示，比如说地下铁，再比如下面的这首歌就具象到了电梯这样的一个事物。郁可唯他的这首新歌名字叫电梯。 七层搬来了一对新婚男女，昨天和我在电梯偶遇，他没听到他的叹息，903的司徒男又宿醉了，他的心女友很美丽，心往心长心里，有没有关系？如果爱是座公寓， This is Michael Guangliang.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首歌《一步一步爱》，可能你会比较熟悉的是陈奂仁和 Sammy 郑秀文合唱的那个版本。那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出自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者，也就是陈奂仁他本人自己的版本，收录在陈奂仁的《不求人大乐队》这张专辑当中。什么叫做不求人大乐队呢？意思就是陈奂仁啊，他即便不求别人，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为你呈现出一整支乐队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并不是夸大其词或者是自吹自擂，确实在音乐方面陈奂仁是一个多面手。那他打造过的歌手的名单也是可以拉得很长很长，即便你不怎么听陈奂仁他的歌，但是你一定在其他的歌手那儿有听到过他的作品。15:54，今天的快乐音乐最后请出的是倔强的白安带来这首《不听》，稍后是淡如带来的都会音乐，我是卓然，周三下午2点快意音乐再会喽。 你枯萎的旋律，你不听任何尖锐的话语，你不听我想说的那一句话语，你不听任何过去的回忆，你总是用几句 是 BBM， 是我们。